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继业你好啊， 陈燕平你好。 先讲讲而家嘅温度先，就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70%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听日咧都系会有骤雨较多，同埋会有雷暴，最低气温咧大约系27度嘅。日间嘅时候咧，市区嘅最高气温会系去到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多一两度嘅，咁啊展望咧系星期日依然系一个酷热嘅天气，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咧而家个天气状况，都真系的而且确咧相当之热啊！今日晏昼咧亦都系一度咧就系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有生效过嘅。不过啊，何嘅要我哋第一个小时咧，不如倾一倾咧新田科技城啊，嗱，因为咧新田科技城嘅公众参与就差唔多完噶咯，因为六月初开展，咁啊差唔多完噶咯。咁不过如果咁讲啊，似乎咧过去嗰段时间咧，我哋系咪睇到社会上面嘅议论，你自己觉得够唔够咧？好似都系比较集中喺讲紧一啲嘅地花啊，或者系换地，但系对于成个规划布局系点咧？个讨论你觉得多唔多咧？ 坦白讲，我自己就都有半个行中人咧，我哋自己就好似觉得都有讨论嘅。不过如果再抽离翻睇翻啲媒体上边啊，或者其他喂，我好多朋友圈里边，大家嘅讨论似乎又唔系好热烈。好坦白讲，即系大家可能都会而家讲紧系都系房屋供应，咁大家聚焦都系讲房屋。但系呢个新田科技城，我哋嚟紧个经济引擎嗰个发展咧，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大发展区，但系具体内容乜咧，真系公众可能都唔太多参与。不过专业团体当然啦，就有好多嘅平台去提供意见嘅，呢个系真嘅。咁行业里边行家，甚至乎大家相关嘅持份者，或者系啲嘅创新科技界咧，都有。我相信佢哋有关注，都有机会表达。但系就都系头先你讲啦，陈燕平讲，喂，可能有多啲人讲咧，啲土地或者资金来源点啊，点样卖地法？咁但系又都唔系好细致啫。 或者咧，先同听众都再介绍一下啦，新田科技城咧个规划咧到底系点样嘅？根据咧喺五月初嘅时候嘅立法会嘅文件啦，新田科技园区咧大部分就系位于咧新田公路同埋粉岭公路以北嘅，咁嗰度咧系总共会系提供到咧300公顷嘅创科用地，咁啊当中咧系占咗成个新田科技城咧系超过600公顷嘅总发展面积咧嘅一半，咁究竟成个嘅新田科技城个总面积系几多咧？就系627公顷嘅。嗱，刚才我就数咗啦，有300公顷咧会系作为一个创新科技园区，咁剩低嗰啲地咧会我嚟做啲乜嘢咧？咁包括咗咧有当中60公顷咧就系作为住宅同埋混合用途嘅，有91公顷咧就系作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咧，有55公顷，而当中亦都会有 16公顷作为物流啦、储物啦同埋工厂嘅用地嘅。嗱，咁根据咧当时嘅立法会文件所写咧，其实就预计咧成个嘅未平整嘅创科用地咧，预计2024年下半年就可以提供噶啦噃。咁工程就跟住可以展开啦，预计咧2026年咧就会完成到平整噶啦。咁其实睇起上嚟都相当之快啦。咁头先亦都有讲到啦，就係除咗係科技部分啦，亦都会呢有一个係住宅嘅部分嘅。咁嗰度呢预计总容纳嘅人口呢就由147,000去到159,000，单位嘅总数呢就大概係50,000到54,000嘅。而当中呢係喺新田创新科技园区入面嘅人才公寓呢就有6,400个㗎。咁呢啲人才公寓是做啲乜咧？就主要系即系预计创科用地入边有10%嘅员工咧，就会入住呢啲嘅人才公寓嘅。咁而成个嘅发展区咧，就预计会提供到165,000个或以上嘅就业职位，当中咧占咗120,000个或以上咧系位于创科用地入边嘅。呢、个就系大概嗰个嘅规划嘅说法啦。 系啦，其实大家都头先听阿陈燕平咁讲咧，就嗱呢、个好明显啦，土地嘅比例咧就摆喺创科产业里边为主啦。咁另外就有住宅嘅，因为都系一啲新发展区都有住宅。咁啊，其实嗱有个重点啊，头先讲到就业职位有机会有165,000个，咁但系就喺创新科技园里边咧有接近120,000个，咁其实剩翻有40,000几个喺边度嚟，系做乜嘢咧？咁样可能系咪嗰个新发展区里边有啲嘅商业措施？設施啦，可能都有啲零售啊、餐饮啊，或者有啲嘅另外一啲嘅社会設施啊，都需要有啲嘅就业嘅机会啦。咁系咪嗰度创造40,000几咧？咁跟住我就会谂啊，咦？咁剩翻嗰另外就嗰啲人喺科技园里边或者喺创科区域里边做嘢，咁居住咁佢系咪又系一定系住喺嗰、那个？创科园里边咧，会唔会都系住翻喺周边啲区域咧？咁佢哋同个创科园里边嗰、那个，即系嗰个交流系咪又直接又方便啊？咁咧，其实咧就我哋都会睇到，有个新概念嘅。我睇到政府有讲句说话嘅，系15分钟生活圈啊，系啊，整体嚟讲，咁就其实希望就大家减少搭车啦，唔使花时间就可以减碳啦。咁跟住咧就其实咁居住喺自己个工作环境附近当然好，咁但系咪真系平衡到？居住嘅人系咪真系喺嗰度工作嘅人？嗱、呢个咧我就要睇啦。嗱，头先讲人才公寓咧有6,400个啊，咁可能啲人才公寓就可能都有定向嘅，系啲创科人士。咁问题就系剩翻嗰啲就业有120,000个喺嗰啲创科园里边，佢系咪住得晒喺创科园里边，定系中意喺跨好多区域而走过嚟住啦？嗱，呢个其实我仍然系未摸索到，值得系探讨嘅事嚟嘅。 另外一个咧喺过去嗰段时间，可能大家成日听到嘅就系叫做地花嘅概念啦。因为咧政府嘅官员啦喺多个访问入边咧，或者系喺甚至系其他啲嘅场合入边都有提过嘅，预计咧会喺新田科技城用地咧系构思透过一个地花嘅模式招标，咁就可以加快咗咧一啲土地嘅步伐嘅。咁其实佢个做法系点咧？就系俾啲有兴趣嘅投资者咧更加早进场，喺当局咧做紧土地平整嘅同时咧，就同步啊去推进图则嘅设计啊、融资啊等等咁嘅工作。咁当块地到位之后咧，就马上展开建筑工程，达到一个提速嘅效果。其实何巨业呢个喺香港嚟讲都系新鲜嘅，即系其实个土地平整嘅时候，我同时间就已经系做紧一啲嘅设计嘅工作。不过就系你都要等一段时间。发地搞掂咗啦，先至可以交俾你去做。 其实又唔系好新鲜。其实我哋翻去几十年前，我哋成日都讲，甚至乎我哋沙田第一城嗰阵嘅发展啊，都系你可以话等于地花嘅模式噶啦。嗰阵要由发展商去做平整啊、填海啊，咁帮政府做嘢嘅。但系佢都好早期就买咗块地。咁其实呢个模式咧，我相信就系唔多，只不过唔多。不过就我哋成日都讲啦，近年咧政府如果要由政府做晒所有基建啊、土地平整啊，其实都要一段时间先再拎出嚟卖地咧。咦？咁嗰个库房收益会唔会又延迟咗咧？ 咁同埋就係話我哋想早啲，我哋所謂早啲嘅叫做綁住有啲嘅用家嘛，有啲產業落户嘛，咁你唔早啲俾塊地佢，我佢定咗位啦，咁佢又係咪咁快可以落地咧？或者佢哋做呢個產業發展？有塊地之後，佢仲要做好多前期嘅鋪排嘅，諗好多技術轉移啊，或者其他人才招攬啊。咁我覺得呢個做法有佢好處嘅，早啲可以嘅捉住啲投資者或者啲產業者。但同一時間咧，亦似乎就係似乎從一個融資嘅角度啦，早啲可以有啲收入幫到政府。咁呢個可能係同一時間，我同條款可能都要再慢慢磋商，唔會地花嗰陣要俾曬錢都未定，可能都有啲嘅條件要慢慢傾。但起碼都有一部分嘅收益咧，可能政府早啲有攞到，咁就可能對整個財務可能性可能有啲幫助。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唔知过去嗰段时间咧，你对于新田科技城嘅规划咧嘅咨询啊，有留意到几多咧？或者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因为喺成个发展入边咧，都会牵涉到一啲嘅鱼塘用地啦，咁同埋咧，亦都喺科技城嘅隔篱嗰度咧，亦都会有一个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嘅。点睇？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我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林小露。林小露你好， 系陈燕平 ，hello 林小露， 两位好。 嗱，过去嗰段时间咧，立法会都即系有对于成个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咧有讨论啦。新田科技城当然系一个重点啦。刚才我哋就提到地花呢个嘅问题啊，唔知对于呢点咧，头先阿何巨业就认为可能喺个融资上面系会有啲好处嘅。你自己嘅评议又系点咧？ 嗱，我自己睇到嘅最主要好处咧，都系争取嘅时间。去鎖定一啲嘅，即係我哋所謂要搶嘅一啲嘅企業或者產業咧，盡快落地，依個係一樣嘢啦。如果地花嘅概念去牽涉到甚至一啲嘅多層工業大廈，可以作為即係安置一啲受影響嘅中地作業，咁依個亦都係要爭取時間。所以爭取時間方面咧，我自己覺得係最重要一個考慮。融資上面佢係咪一定最有利嘅考慮呢？咁因為無論係地花又好、樓花又好，即係一啲相對遠期嘅嘢，亦都係要面對一啲不確定性啦。咁所以實質嚟講呢，如果喺個政府收益嘅角度嚟講呢，佢一定係會少咗嘅。不過可能會有一部分呢就會早啲去鎖定。但係早啲鎖定個比率究竟係點樣，咁都要隨行就市啦。甚至我哋喺唔同嘅場合聽到政府講搶企業嘅情況底下嘅時候，究竟我哋土地係用乜嘢形式去提供俾一啲嘅產業或者企業呢？形式嘅意思係咪真係一定要人買呢？抑或係甚至係要好優惠、好優惠嘅條件去等佢哋落腳呢？嗱，依啲都係未有好清晰嘅信息。但係未有好清晰嘅信息之餘，所以我自己去睇翻咧，就係我會從就係、是、既然香港要盡快令到尤其是創科產業落地嘅話咧。不宜用呢個方法咧，去提早令到佢哋安心啲。喂，香港係有地嘅，俾咗你先啦咁樣。咁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 你刚才就提到呢关于即係地花嘅问题啦，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呢，譬如喺地产界别嚟讲呢，佢哋都有啲意见嘅，认为呢会唔会係嗰个嘅不稳定性呢会係增加，因为佢哋呢就比较即係难以计算嗰个项目成本。咁你又点睇即係地产界呢啲嘅反应，同埋即係点样可以，如果真係用一个地花模式，点样吸引到地产商佢哋去参加呢？ 我用另一个角度，因为如果我哋係讲緊地花去起，即咁讲呢个一般嘅住宅楼宇嘅话呢，我自己会喺呢个行情嘅或者呢个经济环境嘅情况底下呢，我会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嘅。因为就算你依家市区嘅熟地推出去呢，发展商都好留守。你如果再講地花咁遠期，頭先講到有咁多不確定性嘅話，問一般嘅發展商，當然佢哋覺得，喂，我幾年之後，我仲要同你政府賭一賭你嗰啲配套基建或者係服務係咪即時到位，係咪即係按時到位？當日後幾年之後嗰個市道究竟係點咧？好大嘅風險。但如果係產業唔同喎。 我產業係咪都要落腳嘅咯？ 嗯， 你預早俾我，我做定曬嗰個規劃佈置，起啲乜嘢嘢，點樣分期，咁我反為安心好多喎。我又要招聘，即係可能全球又好，或者鄰近地區又好啦。我依啲安排，我都需要一個較大嘅確定性。咁所以兩者個風險係好唔同嘅。 咁啊，刘小露，你有冇留意到政府其实一路讲緊个表述呢？其实讲嗱，我哋其实成个新田科技城都600公顷又多啦，其实即係刚才讲緊有可能地块都有可能嘅，搞搞咗其中嘅选项。其实真係针对喺产业园嗰部分嘅地块做地块嘅考虑呢，定係即係我哋普通嘅市，即係市中心啊，即係新田市中心旁边嘅一啲商业啊住宅用地嘅地块呢，即係我諗商业住宅用地呢，就如果比较确定啲嘅，政府亦都有多啲細部嘅规划，佢系未即未必需要用地。地花咯，咁样讲系咪 啊？我自己觉得，如果系即系政府系好确定嗰个地方，有咁嘅市场配套需要嘅话，而佢块地基本上我假设啊，两年之内已经三通一平，一定到晒噶啦，咁样佢系咪有必要用地花咁嘅方式去预早推出咧？尤其是我哋头先讲紧商业或者住宅嘅配套嗰、那个。投資的規模根本不是那麼大，即 係 我想學藝業你都明白啊，我哋發展商的實力啦，咁依家其實有不少都是等待緊嘅機會啫。但如果我哋講緊比較大片區的形式，即係如果我跳出呢個北都，我哋講緊中部水域填海，咁或者即係好多朋友都中意講以往的一啲類似地花的例子啦，即係英文我哋嗰陣時講 contingent zone development， 即係沙田第一城嗰類咁嘅嘢。咁嗰種我唔會形容為地花嘅，嗰啲係一個即係叫做 PPP， 即係一個公司型合作嘅一種方式嚇。咁當然你可以都係當佢某種花，但係佢嗰個就完全唔同啦。即係用翻內地嗰個講法，佢係叫一二級連動開發，嗰個就真係某種融資嘅模式嚟嚇。同我自己依家判斷政府講嘅嘢咧。我自己覺得就真係爭取時間，盡快鎖定產業個作用比較大啲。 我諗都係嘅，林小佬，大家都知道咧，政府亦都有講話，其實都希望用一個所謂嘅加強版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即係盡量係俾啲機會咧，現有嘅土地持有人以換地嘅方法，喺翻差唔多政府規劃到可以做發展嘅土地，或者做少少嘅換地，或者併合一啲嘅其他地塊之後咧，盡量都俾翻個原有嘅業主去發展。咁其實理論上呢啲似乎都係講緊喺啲市中心旁邊嘅啲嘅傳統用地啦、傳統產業啦，咁其實都已經有另一個渠道處理喎。其實都未必要，即係我諗，我估政府都未必係針對呢啲作為地花嘅，因為呢啲似乎係某程度都係收益嘅主要來源喎。 係啊，所以何紀業，你講得好啱嘅，因為我諗政府喺好事嘅時候，咁啊講真啦，佢收咗你賣，佢賣得高啲添咁。咁但係依家始終個流水帳，我哋相對嚟講冇以往咁好啦。咁係咪都可以提供多啲唔同嘅渠道，減少個收地嘅實質支出？亦都可以即係與民共享咧。咁我自己都鼓勵政府即係多啲手段去令到個成個社會咧都可以除咗慳錢之外都係可以大家嗰個認受性係強好多，亦都減少喺個收地過程裡面嘅一啲不必要矛盾啦。 讲到收地融资呢，林小露有一啲嘅团体就建议不如用债券啊，发展债券嘅方式呢，能够令到土地拥有人喺个科技城落成之后呢攞到个红利咁样。你自己又点睇呢类嘅方式呢？ 我其实就我喺个特首答问大会里面，我直接提出咗以地换债、以债换股呢个方式嘅。咁所以我就唔單止係支持，我淨係倡議緊依個方法。正如頭先所講咧，即係政府依家面對我哋好多嘅公眾也好，或者各方面咧，大家一啲嘅憂慮或者係質疑就係、北都同埋中部水域填海一齊行喎，咁淨係收地嗰個投入同埋造地嗰個投入都唔少啦，咁樣捱唔捱得到㗎？咁如果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減少頭先嗰個收地個直接支出嘅話，亦都要俾到前景咧，就係將佢原有個土地嘅資產轉換成為一個投入， 中間以個債券形式咧，咁佢相對做咗嘅緩衝，因為起碼佢一段時間佢有一個收益嘅保證。第二，將來嘅債換唔換股，個股係換落去乜嘢項目，嗰、那個又係另外一個構成嚟嘅，嗰、那個構成會好複雜嘅。咁需要政府有具體項目先得嘅。你話喂，我個換咗個地權係對唔住，係保育區嚟嘅喎，即係冇人會制㗎嘛。我話我係我嚟創科用嘅，乜嘢創科咧都有唔同板塊㗎嘛。咁所以即係究竟係講緊個硬件啦，亦或係參與埋個軟件咧？呢啲細節未有嘅時候咧，即係以地換債嘅方式作為一個過渡性嘅安排咧，亦都俾到一個前景。即系啲业主咧，我自己觉得呢个安排咧系可取嘅吓。 其实仲有呢个问题咧，都可以继续探讨嘅，包括咗就系、是、直接批地嘅模式咧，到底应该点处理咧？我哋不如五点半新闻翻嚟，睇下可唔可以继续个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印尼政府两年前落实免除输出劳工就业服务费用规例，当地中介不得向外佣收取中介费，费用因而转嫁雇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会约见印尼驻港总领事表达立场，认为任何措施不应该只是针对香港，应该要一视同仁。他说今次并非新措施，印尼方面在2021年已经提出有关措施，而特区政府由2021年开始已经表明立场，为维持香港与印尼之间友好的关系，印佣输出如果有任何变动，都不应该增加香港雇主的负担，或者影响印佣来港就业机会。他提到，一直与印尼方面有良好沟通，包括与总领事和人力部长等，希望双方可以保持互信基础，共同寻找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法。政府宣布委任黄德森为体育专员，今个月22号履新，将会负责制定体育政策和相关措施，推动和落实政府的五大体育发展政策目标，包括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提高专业水平和推动本港体育事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且监督有关工作的推行情况。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黄德森热爱体育运动，曾经代表香港参与世界级滑浪风帆赛事，并且屡获佳绩，其后转往担任滑浪风帆教练培育后辈，更加曾经在不同本地体育总会和机构担任要职。杨润雄期待黄德森带领局方的体育及康乐科展开新一页，进一步推动本地体育事业发展。南韩连续两日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中部大田市一间高中的一名年约40岁教师遇袭受伤，昏迷送院，警方正是追捕疑犯。事发在当地朝早10点左右，警方接报一名年约20至30几岁的男子闯入涉事高中，到教员室寻找受害者。当他知悉那名教师正在上课之后，转到课室门外等他出来时，用刀刺伤对方之后逃去。城南市昨日发生揸车撞人和持刀袭击案，14人受伤，其中两人危殆。警方指22岁疑犯患有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似乎亦都有妄想被迫害症。总统尹锡悦下令动员全部警力，以超强硬方式应对无差别袭击。成都大运会，港队在网球混合双打赛事晋级四强，锁定一面奖牌。港队组合王泽林和王康仪在八强面对澳洲组合用了大约一个钟，以盘数6-4和6-3直落两盘击败对手。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两人至少会为港队取得一面铜牌。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星期日仍然酷热，下周中期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同埋伟业街天桥近住启祥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而龙翔道天桥往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系比较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比较车多噶。新界区青山公路南地段往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一段系比较车多，而屯门龙夫路回旋处有工程啊，影响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往屯门方向，同埋龙夫路去回旋处系较为车多嘅。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车多噶啦，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都系略为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屯赤公路出口去机场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Ada， 你睇下，我一听开心日报啊，屋企光鱼啊，即刻几开心啊！ 你又唔系鱼，你点知佢开心啊？ 你又唔系我，你点知我唔知道我屋企光鱼开心啊？ 咁你条咩鱼嚟啊？ 木鱼。 吓！ 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开心日报陪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西区海底隧道喺8月6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0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何巨业喺5:3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嘅成员林小脑啦，就喺度倾紧咧有关于新田科技城嘅规划问题啊。因为咧相关嘅公众参与活动咧会 應該係即係依兩聽日啊，就應該會係節嘅啦，係啦。咁啊，大家點睇可以打嚟1-8-2-3-1啦，請翻林小露出嚟。林小露你好， 係兩位好。 仲有一個問題想同你去傾下嘅，就係、是、關於直接批地啊。因為當初政府亦都喺立法會文件嗰度咧，就係、是、話會用一啲即係比較新嘅模式咧去批地啦。咁後屘就透露，即係可能都會考慮用一個直接批地模式。嗱，咁但係直接批地模式咧。有一啲嘅人士认为就关注第一就係透明度问题啦，第二就係究竟会唔会令到啲初创会係喺呢个方法之下呢就蝕底呢，咁你又点睇呢？ 我答咗第二个问题先，即係其实我哋讲緊初创呢，我哋都讲緊佢啲規模係好有限嘅。其实如果針对初创呢，我哋睇返依家香港现有嘅结构底下乜嘢位俾到啲初創呢，譬如科學園又好，數碼港又好，或者其他一啲產業園區呢，可能都提供到機會俾啲初創嘅唔同嘅初創。但如果我哋講緊新田嗰、那個區域啦，我個人其實一路倡議政府呢，我哋唔係再係即係起好曬一啲嘢呢，然後純粹就係吸一啲好細嘅嘢。當然新田嘅區域裡面呢，包括咗河套區，可能有幾棟樓咧都會提供到呢啲咁嘅空間，但係仲有幾百公頃嘅地方咧，我哋係都真係需要一啲我要真係龍頭企業要做一個即係牽頭嘅作用。嗱，呢啲咧係必須要有個大嘅格局喺度先得。咁兩者唔可能係互相排除嘅，因為我哋需要整體嘅生態圈。咁所以呢、這個角度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我唔會睇新田嘅一啲嘅。即係所以直接批地，尤其是大規模批地嘅方式咧，係會排拒咗即係初創發展嘅機會啦。 因為可能你覺得就啲初創咧，就喺另一啲嘅區域或者科學園裏邊或者科學園其他土地咧，有啲空間俾到佢噶啦，係咪咁嘅意思咧？呢啲嘅而家喺新田裏邊嗰啲又留翻啲大規模啲或者中大規模嘅落地就恰當啦。咁但係點樣取捨咧？有幾大規模就啱？點樣批發咧？即係有冇係咪要？定啲指標，我相信政府係諗緊嘅。但係你依個角度，知唔知如何定呢個指標先至係恰當咧？ 何業，你依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好。嗱，即係我好多時喺香港做規劃咧，我哋都即係抱怨咗好多年咧。香港就冇一個產業政策嘅。 嗯。 依家咧又一次咧，就係我哋先喺塊地度畫咗個圈。 係。 然後政府就話俾我哋聽。好快噶啦！我哋嗰個產業研究咧，今年年底、年年初咧就會做好噶啦。 係， 咁其實即係話緊俾我哋聽，你問都冇用啊咁樣。 嗯。 咁當然我都會繼續問，但係正正係咁嘅情況底下咧，乜嘢叫做創科咧？其實昨天我喺某個場合我都仍然講，創科好闊噶，我哋都要揀板塊噶。 嗯。 揀咗板塊之餘，就係被實質嗰個板塊下面有啲乜嘢嘅企業係可以對香港產生正面嘅效應，亦都有長期裨益嘅咧。我哋揀咗之餘，人哋肯唔肯嚟咧？咁樣，人哋肯嚟嘅條件係點咧？而佢嘅條件當中牽涉到嘅，佢需要啲咩配套咧？嗱，一連串問題咧，唔單止你問，我更加想問，但係我睇唔到依家短期有答案。但就算問咗都好啦，我用兩個外地嘅例子啊，如果大家留意外邊嘅新聞，紅海去越南又好，或者係台積電去美國又好，種種誘因底下或者國力底下佢哋要去，但係暫時聽到嘅都唔係好好消息。 嗯， 所以我哋做依類咁嘅引進企業嘅時候咧，中間嘅細密操作咧。是好多嘅商業上面嘅原則呢，同埋嘅所謂來往嘅討論商議呢係要做。但係起碼嚟講呢，即係我哋依家都唔係話幾年前咁，我要有個框俾你，你嚟係依度㗎啦。咁但係細則係點樣呢，真係有排傾，我估計。 明白。 好啊，多謝曬你林小露，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唔該曬。 係，唔該曬。 拜拜。林小露呢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啊。嗱，不如呢何巨業，我哋好快呢又同專業團體去傾傾啊。咁啊，電話旁邊呢請嚟建築師學會嘅會長陳澤斌嘅。陳澤斌你好。 你好， 陈泽斌，你好， 你好， 你好。陈泽斌就系专业团体咧，较早之前都有一啲比较大嘅一啲座谈会或者论坛咁样咧，去讨论过新田科技城嘅规划嘅。你哋自己建筑师学会最大嘅关注点又喺边一度咧？ 我哋關注點咧就都係涵蓋好多範圍嘅。咁最大咧，我哋就涵蓋兩點。咁第一就話嗰依個規劃咧個城鄉共融方面咧，就做成點咧？咁而家睇政府最新嗰個大綱圖則去睇到咧，就新田呢個新發展區咧，其實係圍繞住新田現有嘅村落，例如青龍村啊，咁所在嘅鄉村式用地嘅，但係好似咧又好似同現有嘅村落好似冇乜關聯咁樣。咁其實咧，就算政府話唔諗住改變土地用途咧，亦都有好多方法嘅，又可以將呢個新嘅發展區同埋呢個現有嘅村落咧融合為一體。例如咧，就係新田新區嗰啲單車徑啊，同埋啲步行通道嘅網絡咧，就可以其實咧就穿越埋咧現有嘅村落嘅舊區嘅，咁啊改善咗整區整個新區同埋舊區嘅通達性啊，咁啊將呢個新發展區同埋現有嘅村落咧，同埋歷史建築物咧，例如大夫地等咧，就聯繫埋一起啊，咁啊可以為咧整個新田呢個創做呢個特色啊，咁咧就其實呢個係雙贏嘅局面嚟嘅，因為咧就係你改善咗通達性咧，咁呢個現有村落同埋附近嘅新發展區嘅關係好咗，改善咗人流啊，咁裏邊咧可能咧佢哋嗰個商店嗰啲生意好咗啦，啊咁嗰啲租金又可能又提升咗啦，咁又可以刺激到咧現有嗰啲業主咧就諗下會唔會我係。我哋重建翻我哋一啲好舊嘅建築物咧，或者係重新嘅發展咧，咁呢個咧就可以配合到新區發展，咁呢個其實係雙贏局面。咁啊長遠嘅嚟睇咧，就政府應該咧就考慮係咪改變鄉村式呢個發展用地呢個土地用途係更加有利於新舊區嘅發展咧，新舊區融合咧，呢個政府可以諗嘅。另外咧就係城鄉共融咧，我哋亦都講到咧，就係點樣同呢個附近嗰個天然嘅生態系統同埋保育地公園個聯繫啦。呢個新田呢個新嘅發展區咧，裏邊嗰個 Technopole 個創新科技園咧，其實就喺呢個發展區嘅北邊啦，就係頭先講個現有村落嘅北邊。咁呢個 Technopole 嘅再北邊咧，其實就係呢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咁同呢個政府嘅建議。呢個發展大綱圖睇到咧，就科技園同埋保育區嘅界線咧，係一個隨機嘅曲線或者直線咁樣嘅。咁沿住界線嗰啲魚塘咧，都大部分都俾佢斬崩咗咁樣。咁其實咧，政府可以考慮咧，就跟隨現有魚塘嗰個形狀啊，嚟設下一啲不規則嘅界線。咁等到呢個新發展區同埋呢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咧，那個關係係咧，就睇起上嚟更加自然。咁呢個創新科技園裏面原有嘅部分嘅魚塘，亦都唔需要全部都係填曬嘅，亦可以保留一部分。咁作為咧將來呢個新發展區裏面咧，因為佢都有啲公共空間嘅嘛，可以作為公共坑嘅水體。咁將呢個自然生態咧同埋呢個發展區就緊密聯合在一起，聯合埋一齊嚇。咁創造一個宜居嘅城市，吸引咧就係呢個科技人才嚟到香港呢個工作嘅。咁咧就所以我哋講嘅城鄉共融咧。就係涵蓋點樣同附近嘅自然生態環境同埋呢個農業用地嘅融合翻，同埋點樣同現有村落同埋歷史建築物嘅融合咁如果做得好嘅話咧，就可以咧就為呢個新發展區帶嚟一個獨特嘅個性改變香港新發展區一般缺乏咧有特色嘅老問題咁呢個我哋其中係一個我哋嘅重點。咁另外一個重點就係話，都好多市民唔知建築師關注嘅樣咧。我哋睇到。政府嘅嗰個建議裏面咧，其實都新發展區其實都尤其是嗰個創新科技園啊，咁就都佔用咗好多現有嗰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嘅魚塘嘅。咁呢個相比佢政府喺2021年咧嗰個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裏面咧，係要徵用咗更加多嘅魚塘嘅。咁其實好多市民，包括我哋啲會員啦，都擔心咁當地嘅生態系統係咪可以承受啊？會唔會影響到候鳥嘅遷徙同覓食啊？咁樣咁其實咧，呢個係一個科學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係可以用科學嘅方法去解決嘅。譬如我哋以前建築師學會咧，都同政府建議過就話咧，北部都會區咧就面積其實超過300平方公里嘅。 咁喺發展過程之中呢，其實就都無可避免要用一部分嘅現有嘅魚塘啊、農地啊或者天然林區嚟發展嘅。咁我哋建議呢，就政府應該呢對整個北部都會區進行詳盡而深入嘅生態研究同埋評估，了解呢區內唔同地方嘅生態價值，盡量發展生態價值比較低嘅地方，咁避免呢觸及呢就生態價值高嘅地方。如果有陣時有啲因為規劃嘅原因咧冇辦法啦，我都要係要觸動一啲生態價值高嘅地方咧，咁需要進行呢個科學化嘅分析咧，避免生態系統咧對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轉嘅破壞。嗱，舉個例子啦，咁就應該咧對市區嘅有個長遠嘅候鳥遷徙途徑同埋覓食場地嘅分析嘅，咁亦都要深要考慮埋咧。就是深圳嗰個生態走廊同埋保育區嘅。 嗱，陳澤斌啊，頭先你講到呢個咧，就係關於嗰個候鳥啦，或者雀仔啦，我成日講。嗱，其實咧，我想問一句啊，頭先你提到呢個科技城咧，黐住魚塘啊嘛，三寶樹保育公園。嗱，我想問喺從一個空間規劃角度，你覺得咧？嗱，而家嗰度密度都相當高嘅，政府似乎心諗緊咧就六倍啊嘛， 六倍 啊嘛。咁其實你覺得六倍擺落去？又得唔得咧？有冇啲限制？你覺得需要又或者有規劃嘅原則定喺度咧？或者係一個設計原則定喺關於呢個科技園啊，即係呢300公頃裏邊嗰啲樓宇嘅佈局咧？ 嗱，我就都要重申就係依啲都係又牽涉兩部分，一部分咧就係對生態嘅影響啦。這個密度過高會唔會對生態影響？咁就頭先講啦，你就要進行呢個生態系統嘅詳盡嘅分析，用科學化嘅方法去分析，嗱，依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人喺裏邊工作會唔會覺得個密度太高咧？嚇，咁依個係兩方面嘅，即係話你要研究嗰、那個裏邊嗰個景觀啦，同埋嗰個通風啊，或者其他對微氣候嘅影響。 但係六倍嚟講，你以即係我哋而家所見啦，都有唔少空間有六倍嘅發展。其實你又覺得個怎樣完整地擺個六倍落去係咪恰當咧？ 喺嗰個位置嚟講，六倍可能係偏高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我都講啦，你係需要用一啲比較科學化嘅分析咧，去決定就究竟呢個密度係咪適合嚇。咁若果係需要嘅話，其實咧就頭先講啦，即係你依一個科學化分析咧，就係、是、要對係可能要對個規劃咧就作出一啲調整啦。因為而家咧都係一個初步嗰個規劃啦，咁就我估佢。上城規會嗰陣時咧，佢都有好多嗰啲 technical study 咧，就要係要提交俾城規會嘅。咁到時咧，我哋就可以睇到佢哋究竟可以點樣可以咧，就令到呢個六倍個地積比率都係可以做到一個宜居嘅個環境。 或者陳澤斌，好快地即係問一個問題，希望短答啦。會唔會擔心咧？到時喺個濕地公園隔離咧，就係起曬高樓大廈，咁變相咧喺個景觀上面都達唔到一個保存到城鄉共融嘅一個咁嘅特色咧。 嗱，好多時咧，我哋咧就係依個界線，即係發展區同埋依個自然環境嘅界線嗰度咧，就希一般咧，我哋會鼓勵做一啲係緩衝區嘅。咁咧就話咧，就係嗰、就是那個嗰、那個密度咧，亦都唔係話全區咧，就係、是、去到嗰個邊界都係咁高嘅。咁你睇到嗰、那個政府嗰個提交嘅建議裏邊咧，都有一啲嗰、那個效果圖睇到咧，佢係都係沿住嗰、那個三寶樹個保育公園範圍嗰個樓嗰、那個建築物係低啲嘅。咁咧就應該係喺沿住界線咧，譬如話。嗰、那個魚塘邊，可能咧建築物咧就唔係話去到幾度盡，去到邊啦，會唔會係縮下一啲？咁就好似我哋維港兩邊咧，咁有一啲呢、這個沿住海邊嘅海濱長廊，咁啊變咗咧就係嗰個就可以做到一個緩衝效果，亦都係令到兩者可以咧就更加融合和諧一齊嘅。 好多謝曬你，陳澤斌先生係建築師學會嘅會長嚟嘅。不如好快咧，我哋又同另一位即係規劃專業嘅人士傾下，規劃專業嘅學者就係、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課程主任伍美琴嘅。伍美琴教授你好。 你好， 伍美琴教授。 頭先我哋咧就同建築師學會咧傾過，即係六倍嘅地積比，學巨業都好關注啦。 係， 你自己點睇啊？ 我都是关注的，因为尤其是我们做规划呢很注重就是因地制宜啦。咁、是一个即係咁有保育价值嘅地方，同埋呢即係、一路周边都係乡村式发展啦咁样。咁而即係平地一星类即係如果住宅有 6.5, 咁科即係创科嘅用地系6呢，咁即係我觉得我都赞成好似头先陈会长讲，咁即係咪应该要即係有一啲嘅即係研究啦。但佢讲生态嗰方面其实喺90年代都已经做咗啲研究。鱼塘呢係即係一个即係濕地嘅，即係一個好完整嘅一塊啦，即係譬如好似我哋米埔濕地啊咁樣，咁所以亦都因為咁樣咧，即係城市規劃委員會先至定咗個濕地保育嗰個大同埋嗰個緩衝大啊咁樣，咁而家咧係即係好似無視咗，即係定咗呢一啲嘅界線咁樣咯，咁呢個都好值得人擔心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雖然我都相信佢喺嗰個保育嗰、那個即係嗰啲魚塘嘅側邊，佢可能係都應該係會矮啲，但係會咁樣再高嘅時候，咁對於再後面嗰啲嘅即係嗰啲嗰啲。屋又好，住嘅人都好，咁都有啲屏风效应嘅，应该 明白。我想问下美琴，其实咧就嗱，我哋唔好讲个科技嗰部分啦，讲翻个市中心嗰边有个规划先。因为其实嗱，呢、个都系个新近期规划嘅一个动作啦。其实你而家睇翻咧初步一个概念，市中心嘅部分嘅规划，其实用紧个意念或者一个模式，系咪同传统嘅？即係新發展區嘅理念太好似，你覺得有冇啲新元素值得可以，或者仲可以擺落去咧？ 因為咧，其實我都即係嗱，講真咧，佢俾我哋嘅資料咧就唔係真係好多嘅、你而家見到即係佢譬如就算我嗰日去即係聽佢哋嗰個簡介會咁樣啦，咁佢又講到佢唔係冇新元素嘅、即係譬如佢嗰啲藍綠嘅，即係一啲嘅基礎嘅設施啊，同埋咧即係點樣去即係運用翻現有嘅一啲水體啊，嚟到去做一個即係公共嘅空間啊呢啲咧，即係都你唔可以話新嘅，因為呢啲都係而家個個都講。因為氣候危機之下，好多人都會好注重係咪海綿城市啊，費事就係、是、如果唔係浸曬啊咁樣。即係但係你話佢係咪真係有好多創新嘅即係思維咧？講真，嗱，譬如講到我哋講將來咁，佢我見佢都係都係咁樣設計啲路啦。咁第時如果譬如我哋係真係無人駕駛係真係會實現啊、又或者啲人真係會用好多非即係機械式嘅出行啊，又或者即係真係一個即係佢有講15分鐘嗰啲生活圈啊，嗰啲即係譬如呢一啲係將來再加埋一啲科技嘅元素咧，嗰啲就唔係話真係講真有好多嘅論述咯嚇。反而我就有啲即係擔心，因為佢當日我聽到嗰個數字咧係每平方公里係成20,000+3,000人。咁我哋而家一般新市镇平均係20,000人，即係話要比一般新市镇仲要個密度仲要高咯。咁、如果你講話將來我哋即係如果我哋講一個長遠嘅規劃，咁我哋嘅人口係咪就係不斷？我哋應該唔係噶嘛，跟嗰、那個我哋嘅預算咧，我哋嘅人口係去到某一點就會應該會慢慢跌啦。同埋我哋有老齡化呢一個嘅問題，咁咁樣嘅住即係住。住宅嘅一個咁嘅環境，或者住屋嘅環境係咪理想？呢、這個都係即係有啲擔心咯。咁同埋，如果根據啲數據就係、是、嗱，佢話有成10,000+應該係啲創科嘅即係職位啦。咁但係咧，佢就佢俾嗰啲人才公寓又唔係真係好多喎。咁係咪其他嗰啲係會點咧？係公屋、居屋定係私樓嗰啲分佈嗰啲又唔係，即係我哋冇數字可以去而家去。即係睇到係點咯，但係 呢個位，我正正想問下吳美琴啊，就係話佢個人口嘅配對嘅問題啊，即係頭先講緊一開始我哋都講，你有120,000個喺個創科園裏邊啊，咁其實我哋人才公寓得6,400，其他真係其他嘅私樓住宅，其實私樓比例細啊嘛，咁其實係咪我哋有個概念係喺呢個創科園附近工作，喺創科園工作嘅附近住，咁其實似乎而家係唔係做得到咧，或者有咩方法喺政策上先引導到達成呢個咁理想目標咧？ 呢、這個我都喺度即係諗緊，佢咪預住喺新界嗰啲人嚟呢度翻工，即係就唔係話個個都住喺呢附近定係點樣？即係同埋佢有咁多嘅職位咧，係 有冇咁多嘅投資呢？即係譬如我嗱，當然我作為一個規劃師，咁圖都係好重要啦、但係我哋都知道你要發展即係一個地方成為有即係咁多人願意嚟投資呢，就唔係淨係俾塊地嘅，有好多政策需要配合囉。好似深圳佢唔係一夜之間俾塊地就成為咗今日即係即係一個咁咁重要嘅城市，佢裡面後面有好多政策嘅配合。咁呢啲我哋又冇唔係好睇到，因為香港一路工業都係比較真係即係係咯放任政策。 好快补充大概20秒时间。今次公众参与的气氛你自己点睇？ 今次公众参与就算是专业人士，我觉得都好像讲得俗少少，啲资料唔系几够厚我哋唔系掌握到好多，以至到我哋能够可以俾到一啲即系我哋可以即系俾到更加好嘅意见咯。 好多谢晒你，吴美琴教授吓，系中大嘅城市研究课程主任嚟嘅。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嚟一宗交通意外消息，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接近九龙医院，而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有待消散，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有渠务工程，往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中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中港城。好啦，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晚上的六点四十三分，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何巨业，其实我们在今年较早之前已经都很多去讨论了，到底就是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是不是应该用在教学的用途上面的。不同的院校那时候都被人问到底你的政策是如何，有些学校就容许去用，但有些学校就不给的。咁當然當中咧，亦都有涉及到即係大學啊，同埋中小學之分啦。咁亦都咧引致到有啲嘅議員啊，或者其他嘅人士咧，都會問：喂，香港嘅教育當局係唔係都應該就住學習上面使用呢啲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咧，定出一啲嘅指引咧？因為譬如其他有啲地區咧，可能都已經做緊呢一樣嘢噶啦。嗱，咁啊，尋日啦，係香港大學咧，佢哋就公布就話咧。会是在即将来的新学年呢，就全面应用生成式的 AI， 即是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并且呢会免费为师生呢提供呢一些相关的应用程式啦。不过呢也都是有限制的，譬如就是说他呢每个月呢只是可以即是问问题啊，最多可以是啦，比20个提词的啫。因为说这些程式呢都涉及到 到相關的成本，亦都咧係唔可以避免到咧校外人士咧用佢哋學校嘅學生嘅帳户咧去使用程式嘅、 哦、不過咁啊，陳燕平呢、這個似乎港大都有一個全面嘅檢視之後，佢講到係全面融入課程啦嘛。咁其實真係唔係話容許用啦。咁其實似乎一個全面嘅政策，覺得都要擁抱呢、這個我哋叫 AI 啦、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啦。咁其實某程度可能都係呢個大勢所趨啦。只不過不嗱，你又俾佢用，不二十個指令、二十個提示，其實好快冇咗嘅。 都係啊， 其實我 你要用得聰明咯， 要用得好聰明。我有時我做我自己用嘅、啊，可能一個提示，跟住咧又生成一堆嘢啦，跟住仲要再細化佢，再去集中聚焦某啲嘢，咁又嘅一個提示，隨時一件事可能三四次，其實用唔得幾多次。不過我就問，其實坦白講，學生係咪一定要用大學嗰個平台呢？其实自己出面都有坊间都好多人用紧其他平台啦。 咁但系佢就牵涉到个成本咯。 成本咯，咁但系都有好多方法噶。嗱，咁其实就即系我就系咁讲，既然拥抱，咁当然我哋要有一个守则，只不过就要教育到大家用得聪明，同埋唔好依赖晒佢，即系唔可以常常听晒佢讲，而有自己思考啫。咁但系咁控制佢二十个提示系咪真系有效咧？陈燕平呢个就、我谂见仁见智啦。 嗱，我哋又睇睇咧其他嘅院校嘅政策啦，譬如科大就话咧，佢哋之前已经买咗ChatGPT 3.5 嘅使用权啦，六月开始咧已经师生可以用噶啦，每个用户咧每次可以发出最多二十个嘅指令嘅，而佢哋每个月可以用咧系几多嘅权杖，即系我哋叫做 token 咧、就系50万个嘅。嗱，咁啊50万个 token 即系大家系点样去计咧？就系你每个运算同埋生成咧，大概四个英文字符咧，就要一个嘅权杖，即系一个 token。 系 咁啊，大家即系自己去到即系除下啦吓。理大亦都话咧，八月咧已经推行为期3个月嘅试验啦，免费为全体嘅教职员同埋学生啦，提供咧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每人每个月咧就可以用最多系50万个嘅权杖嘅，而教学同埋临床人员咧就可以用呢个 ChatGPT 4，就每月可以用最多咧10万个权杖去处理文字同埋图像嘅。岭南大学亦都话啦，即系佢哋嘅后任校长咧，都喺大学嘅网站嗰度写啦，已经为全校咧，亦都系买咗 ChatGPT 3.5 版本嘅许可证，亦都会为师生咧提供培训嘅。咁但系咧，究竟啊边啲？同埋幾時可以喺書面作業入面用 ChatGPT 咧，就要咧教授去決定，同埋學生亦都要提交個清單，邊啲部分咧係源自呢個ChatGPT 嘅。咁城大亦都話咧，會喺新學年咧就俾老師咧就先用咗呢個工具先嚇，咁然之後咧就等佢哋去靈活按照課程同埋課業嘅性質咧，決定係咪容許或者完全限制啲學生咧喺課業上面使用。用 ChatGPT 嘅，咁至於教大啦，六月底咧，亦都係推出咗教大專屬嘅 AI 對話系統咧，就俾教職員率先使用，亦都計劃九月開學之後咧，就開放俾學生使用。而中大嗰方面咧，佢哋就話啦，即係要最緊要就係理性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嘅，亦都話除非學生明確得到導師允許，否則咧就係禁止使用咧 ChatGPT 咧呢啲人工智能工具去完成學業，咁即係就你自己處理啦。咁啊，浸大就話已經定咗相關嘅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嘅指引啦。咁似乎各個大學咧都有唔同政策嘅，有啲咧就可以提供到嗰個工具咧俾啲學生使用，有啲咧就係你可以用，不過就係要有規範之下用。不過我就唔會提供俾你啦。 係啦，咁當然啦，咁各有各政策啦，可能大家仲摸索緊個平衡。不過我想問，其實攞咗個 ChatGPT， 其實係咪知道佢有用咗咧？ 跟住落嚟咧，不如就问一问咧呢位嘉宾啦，佢就系港大嘅协理副校长，负责教学嘅赵宝仪吓，赵宝仪教授你好， 赵宝仪教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嗱，首先不如你哋讲一讲啊，你哋而家嗰个嘅政策会系点样啊？ 头先其实你都讲过噶啦，就系我哋九月就会开放俾所有嘅师生可以免费使用啦，我哋提供20个 prompt。这个是暂时我们第一个的 provision， 那我们会弹性处理的，因为当我们见到个 traffic 或者同学啊用得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会可以很快增加的。不过我们的 policy 都会是限制，即是不会是 因為就係頭先主持人都講過啦，即、就、係、是、我哋唔想話街外人可以即係用咗同學嘅 account 去即係用帶我哋嘅資源啦。咁第二樣嘢都係一個教學方面嘅考慮嚟嘅，即係如果有一個 limit 咧，大家就會即係明智的使用，就唔會係亂咁問問題，亦都問得比較即係經過思考先至去問。咁其實咁先至 train 到可以寫到最好嘅 prompt 咯。 嗯，可能有一个头先就係何巨业呢实际问嘅问题啦，会唔会係有啲学生係比较少用，有啲学生比较多用，咁剩返嗰啲嘅使用权限呢可唔可以分到俾其他学生呢， 尽量用尽佢呢 会唔会可以 而家我諗暂时因为我諗係按照一个即係、就是、每一个户口咁样计，所以可technical 方面 transfer 俾其他同学呢或者有少少嘅困难。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剛 才都說我们一直会检讨那个的使用率， 而我 快如果觉得咦哇好快用齐20个、或者是大家使用的分布如何，我们可以好快来到即 increase 那个的 quota 的。 我想其实有一个我想数量我们都不要讨论它住，因为我想有些的能力或者成本问题。不过我想真的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其实现在差不多广大都讲到即是全面融入落去那个课程里面教学里面。其实點樣叫全面融入呢，即係除咗俾學生用之外，係咪其實會再利用裏面可以出嚟嘅資訊，再去作為一啲教材，再作為一個討論，作為一啲思考嘅一個訓練呢？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其實點樣叫可以做到呢個融入？ 第一頭先好似主持人講嘅，就係我哋會即係鼓勵同學善用呢一個工具啦。咁所以我諗將來佢哋寫作，又或者他们做的功课，或者 assignment， 或者 product， 或者都会有这个工具的帮助，那可能会省点时间啦，但是都 train 到他们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一些的思考和分析。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ChatGPT 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其实那个答案未必 100% 是正确的。他收集资料，他的 database 等等，他们的 logic 未必是完善的咯。咁所以同學收咗一個答案，你問咗 ChatGPT 一個答案，問一個問題，佢俾一個答案你。其實你都真係要去思考同埋分析究竟 make 唔 make sense， 或者佢用嘅 references 係咪正確？呢個係其中一方面啦。咁變咗你唔使做嗰啲譬如某一啲可能繁複嘅資料搜集，但係搜集咗俾你啦，你點樣去使用同埋理解呢啲資料呢？呢、這個我相信係對將來雖然工作係一個趨勢，亦都係一個即係呢啲 skill， 即係 critical analysis 都會係將來同學喺工作嗰方面或者應用嗰方面一定會使用嘅一啲嘅一啲嘅skills 咯。另外就係我哋其實四月嘅時候，教師都已經可以用 ChatGPT 嚟去睇下佢哋自己嘅科目可以點樣用呢一個嘅工具，咁就百花齊放啦。因為每一個即係嘅範疇都有唔同啦。咁化學有化學用，或者humanity 亦都有 humanities 用。咁譬如可能我用一個我自己教學嘅 example 啊，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就喺今年嗰個嘅 final exam 咧，我就出啲題目咧係同ChatGPT 一齊出嘅。就係咧，我問 ChatGPT 一個問題，一個化學嘅問題。咁但係 ChatGPT 咧，佢係答得唔係完全正確嘅。所以我就將我嘅問題同埋 ChatGPT 嘅答案成為呢個 final exam 嘅一條題目。咁就問同學，就係你睇下 ChatGPT 嗰個答案，你話俾我聽，究竟邊一啲嘅 statement 係啱，邊啲係唔啱？同埋點解？咁變咗咧，其實呢一個就係將來同學使用 ChatGPT 就係要做嗰樣嘢，即係佢曾經俾一個答案你，不過你要去自己睇下究竟啱定唔啱咯。咁譬如呢一個係一個之前冇可能做嘅一種嘅教學模式或者發問題，咁但係有咗呢個工具，我哋就可以咁做啦。 我想问咧，其实点样俾啲学生去到应用咧？会唔会都会系譬如每个系或者系每个课程嘅即系课程主任咧，佢哋都会再睇翻，或者每个教授佢都会实际睇翻个情况而自己订立一啲唔同嘅规则噶？ 是啊，这个绝对是我们的做法，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老师对于他自己教学的范畴是最了解的，那我们不会说你一定要用或者一定不用。不过我觉得我们即是港大那个的即是 policy 或者 general policy 都是鼓励大家去实验和去用这件事。咁但係我哋知道某一啲嘅老師或者為咗教一啲基本嘅知識，真係唔想你暫時唔想你用呢個工具字。譬如我嗰個 assignment 唔好用字，即係我用嘅比喻就係、是、雖然有計數機，咁但係即係喺某個程度，同學都需要真係明白加減乘除係咩嘅。咁唔冇咗計數機，你就唔識做 math 咯。咁如果唔係咧？咁即係我哋淪為就係你淨係我哋教咗你係禁制啫，唔係喺裏邊嗰個嘅即係數學係咩嘅回事？咁所以我哋唔排除有老師經過思考同埋為咗達到某一啲嘅教學嘅目的咧、啊，可能 limit 同學話呢、這個 assignment 唔可以用， 嗯 ，OK， 可以用，但係嗰、那個 general principle 其實都係去用。嗯 哦，趙寶如，我想問一句問題就係，其實我諗大家都摸索緊呢個所謂人工生成嘅智能啦。咁但係其實問題學校嗰邊咧會唔會有個目都有個諗法就係、是，其實利用多啲呢啲嘅機會，再審視下呢、這個生成式嘅人工智能佢嘅準確性啊，或者個完整性啊。因為你又佢出咗嚟啦，有好多嘅文章好説法好資訊好教授們又可以做啲對比，咁睇下佢哋嘅可信性或者即係可以可靠性係咪有冇啲咁嘅計劃去做啲咁嘅審視咧？而等我哋都可以知道，咦？是咪都可以一个好嘅信息来源，只不过大家识得点样再演绎佢同埋去讨论个问题啫。咁有冇啲咁嘅諗法？ 呢、這个好似差唔多系一个研究项目。 係呀、啊、因为你哋可以做嘛。 但係我諗比较难做嘅。 嗯。 其实 ChatGPT 工具又或者唔单止系呢个工具呢，其实每一日都喺度变緊，亦都变化緊。咁即係譬如今日問佢一條問題，佢俾呢個答案，但係幾個月後問佢問題，佢可能俾另外一個比較 advanced 嘅答案都未定。咁所以變咁即係變得咁快嘅咧，其實有一個困難咯。同埋就係 ChatGPT， 我相信會係越嚟越correct 嘅，因為佢睇嘅 data 或者佢 machine learning 嘅 data 一定係都越嚟越多，但係都唔排除佢係咪 perfect。咁你知道都係需要人去真係去審視呢一樣嘢嚟到即係知道佢係咪可用同埋佢點樣使用囉。所以我諗好難話即係譬如佢嘅 accuracy， 即係同埋唔同範疇亦都唔同。因為即係個工具即係只係佢即係佢 read 咩 data， 佢就會洗返出嚟。咁將來嘅 data 會改變。其實有一個嘅即係即係可能連帶講咧，就是、一個 danger 咧，就係其實啲 data 如果有人擺好多唔啱嘅嘢上去，咁佢睇咗佢就唔知道係啱定唔啱噶嘛，嗰、那個工具，所以佢嘅答案都未必係啱，所以變咗將來係更加正確定係更加唔正確咧，更加係中肯定係會更加 bias 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未知數。 嗯，另外趙寶如教授有，我諗大家都會關注呢，就係點樣去查核到底啲學生佢會唔會用得其所，或者係直情外地做即係抄襲啊，或者佢係用咗呢啲嘅工具又冇去明言啊咁樣。咁呢度你哋個政策會係點樣處理啊？ 我哋講話嗰個大嘅路向就係都會鼓勵同學用嘅，所以緊要就係同學自己講翻，我係reference 翻我用過呢個工具同埋用係點樣用法，咁就 OK 噶啦。即、就、係、是、因為大趨勢都係會用俾同學使用啊嘛。咁、如果小部分就係話，頭先我哋講話為咗達到某一啲教學目的唔俾佢用，但係佢用咗咧，咁呢個就成為一種嘅即係plagiarism 啦。又或唔承認佢用，咁呢個另外一種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嘅做法咧，其實即係譬如而家文章。咁樣唔知道我有冇用嘅時候，或者我哋會都係一啲嘅 software 去 scan 嘅。但係我都需要承認，就係呢啲 software 無論因為其實個 field 得 move 得好快，咁佢嘅即係 accurate 程度咧，其實都未必 100%。In other words， 即係話咧，有啲係有用過，佢又覺得冇用過，即係冇用。 check 唔到，但系有啲 check 咗以为系好嘅咧， 就冇用到。依都系挑战，多谢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咁刚才又同大家讲到啦，香港大学咧将会喺新学年开始啊，就啊俾佢哋嘅学生啦，都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工具咧，作为一个学习啦，或者系即系处理功课嘅用途嘅。咁头先咧都同大家探讨过，即系各个大学唔同嘅情况啦。嗱，咁大家有啲咩睇法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因為何巨業，我諗咧呢個課題唔單止係即係大學要去處理啦，正如頭先都有講到，係可能喺中學嘅層面啊，小學有啲人就話太細啦，即係譬如甚至喺中學嘅層面咧，亦都要諗下究竟容唔容許學生用呢啲嘅工具咧？仲有一樣都我諗頭先都相當之重要有觸及嘅，我哋點樣去判斷由呢啲生成式人工智能俾出嚟嘅答案係一個正確嘅答案？大家怎样去保留你譬如去搜集资料的基本功夫呢，当你去靠晒佢的时候，重要你懂得去分辨那些资料的准确度去到哪里，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考验。 绝对是啦，中学生其实现在都很多人用的，我所知。所以我哋又唔好忽视我哋点样处理中学生嘅使用嘅态度。另外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嗰个即系出嚟嘅结果系咪准确？有冇啲系我可能常见嘅一啲个谬误或者系啲有偏差的地方？嗱，虽然我哋都知道好难做全面嘅检定，不过我哋都要学习翻佢会有啲咩嘅常见嘅毛病或者错误。如果唔系，我哋冇办法可以训练翻自己，或者话翻俾自己听，或者俾翻我哋啲学生听呢方面可能容易出错。我哋唔掌握佢会可能坐喺边，咁呢个我哋就好难再改善咯。咁我谂呢个位啊，值得要讨论啦。不过就真系要一啲更有聚焦嘅，有一啲团体啊，或者啲学者一齐去谂谂嚟紧嘅策略啦。 我谂呢个唔单止系即系香港嘅学者要研究嘅课题啦，亦都可能系世界上即系唔同嘅学者咧要研究嘅课题。 都系 人工智能的而且确系会令到大家咧省咗一啲嘅功夫，从而令我哋悭时间咧做一啲更加高阶嘅分析。咁但系问题就系你点样用得其所之余？你亦都系知道佢提供啲嘢系准确，而又不至于丧失咗我哋嘅基本技巧咧。 呢个好重要，尤其是嗱，我唔知吓，即系我谂就系政府更加都要关注，因为咧，如果有好多咁嘅信息，如果系好多呢类嘅信息生成咗，呢个意见生成咗，可能就变咗一个主流嘅睇法。咁我哋如果唔即系我哋冇程度，我哋唔可以干预，但系我哋都要有一啲嘅调节，我哋都要有喺某啲位置需要做啲嘅澄清或者系嘅导向。我觉得呢个位咧，我哋以往好多即系好多啦，网上嘅信息、维基信息，我哋其实都要一路演变嘅过程里面都睇到好多问题出现嘅，我哋唔可以忽视咯。 嗯，所以呢啲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咧，或者人工智能呢个课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国际关注嘅课题嚟嘅。咁啊，相信咧都仲要时间去到考验或者系验证啦。嗱，咁啊，不过咧，如果大家想继续倾呢个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去即系讲讲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嗱，另一个课题咧，其实亦都好啱而家嘅点讲咧，即系好啱而家个情况。 系 嗱，点解我咁讲咧？而家时间咧就系晚上嘅7:15，但我望一望咧，天文台嘅资料咧，而家仲系摄氏31度。 系 嗱，咁大家要谂一谂，即系当你去到夜晚7:几都仲系摄氏31度嘅时候，咁究竟喺晏昼嘅气温越嚟越高，一啲要从事户外工作嘅人士又系点咧？今日咧，其实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一 度咧，喺晏昼嘅1:20到2:20咧系生效嘅。不过究竟有几多从事唔同劳动力工作嘅人士系知道咧？同埋就系佢哋知道嘅时候，又有冇跟到一啲嘅预防中暑嘅停工指引或者系休息指引咧？嗱，呢个可能又系推出呢个工作暑热警告之后咧，可能都要搜集一啲嘅资料数据，睇下佢嘅实用性或者系究竟帮到劳动阶层几多啊？ 系，陈燕平，我想问一个问题。知你解唔解答到我啦？即系咧，佢黄色鼠疫指数似乎好似系30-32呢个嘅度数，应该系即系睇资料好似系啊，系嘛？咁而家系咪咧？咁而家31算唔算一个黄色鼠疫咧？ 都唔单止净系呢啲嘅，其实佢仲复杂嘅，即系仲要譬如计算埋佢嘅湿度啊，或者其他嘅数据。咁、所以咧就唔系一个纯用温度咧去判断嘅一个即系工具啦。咁当然即系之前亦都有唔同嘅专家各方面咧就亦都话喂，而家嗰个鼠疫嘅指数个制定会唔会比较复杂，比较难明咧？会唔会有啲嘅简单版或者系简易版去做咧？咁呢个系一个要探究嘅问题啦。但系咧，譬如我头先讲到就系一啲嘅譬如户外工作嘅人士，佢哋知唔知道有呢个指引，又或者系有冇做到相关嘅休息嘅安排，又系另一个要探究嘅问题嚟嘅。因为事源咧，寻日就有一个团体啦，佢哋咧就主要系访问一啲喺旺角区嘅垃圾站工作的清洁工的。当然即个人数就不是说即很多，但是揀旺角区大家都明白啦，即又人口的密集。系啦， 空气又污浊。 系啦，咁同埋亦都好繁忙嘅。咁亦都即系嗰个高楼大厦好多啦。咁可能亦都会令到嗰区嘅热嘅情况咧，都系值得关注啦。咁但系发觉咧，受访嘅清洁工咧，都有差唔多接近成一半咧，都唔知道有呢个指引嘅。 真系，我谂真系唔容易知道。 系啦， 尤其是清洁工系咪年纪都相对大啲咧？好多时见到咁，佢哋未必知道啲信息。 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负责做呢个调查嘅关注草根生活联盟嘅组织干事许焕焕嘅，许焕焕你好， 你好啊， 系许焕焕你好，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即系讲解一下点解会专登系揾旺角区嘅11个垃圾站嘅清洁工去做访问嘅咧？ 其实呢首先我哋机构本身就喺油尖旺区啦，咁我哋都想了解返其实而家清洁工佢哋喺一个长期系酷热嘅环境下面呢，其实佢哋个情况系点样嘅。咁而且呢其实指引都推出咗两个月啦，咁所以我哋都想了解返其实工友嗰个情况系点样呢，佢哋又真系有冇跟到呢咁样。咁再加上就係其實旺角區呢就頭先咁講啦，其實人流比較多啊，所以我哋都想知道其實即係以我哋所知工友佢哋嗰個勞動情況咁密集嘅時候呢，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佢哋有足夠嘅休息。 头先我都有引述到啦，你哋今次呢就做咗96份嘅有效回复。咁当中呢有46人呢，即係近一半嘅工友呢都话冇听过呢个暑热指引。亦都呢有即係相当之多嘅受访工友呢都话唔清楚指引入面佢哋自己个工种定义。咁点解佢哋会系未听过嗰个暑热指引呢？过去嗰段时间都坊间好多谈论啦。 我諗其實係關於嗰個指引嘅宣傳問題啊。首先就係到底呢一個指引呢工友自己點樣接收呢，好多時候要靠睇新聞或者由即係區裏面，即係佢哋站裏面嘅科文去話返俾佢聽。咁但係呢又唔係個個站嘅科文會同佢哋講喎，咁就變相佢哋嗰個接觸嘅機會就比較少。咁就算佢哋有聽過都好啦，其實個內容呢都好似頭先講，其實係比較 複雜啦，佢哋未必會清楚知道自己係屬於咩工種，到底喺唔同顏色嘅警告底下，其實佢哋可以點樣休息啊？定係其實公司已經有一啲相應嘅設備，其實已經係抵消咗個休息時間咧？其實佢哋係唔知道嘅，所以對於工友嚟講咧，係相當複雜咯。呢、這個可以話係。 啊，許文文，我想問咧，嗱，頭先你提到咧，就話個內容太複雜，其實我都想了解下。点样复杂法？你可唔可以好简单？因为其实我哋早知啦，有几个本来睇颜色好容易啫，一个黄，一个红，一个黑。咁只不过就话系头先有讲紧唔同嘅工种嘅。咁如果佢系清洁工嘅，咁咪清洁工咯。咁清洁工嘅系咪都有一个佢系个类别之下？咁好简单。如果系黄色，咁就几时要做几耐就休息几耐？咁系咪都唔系话咁复杂嘅咧？定系话其实背后仲有好多复杂嘅嘢，我哋系真系唔理解。 首先就是其实清洁工呢本身他们分了很多工种的。如果你们问他们即是跟他们倾偈呢，他们会答你啊，我是做扫街的，我是倒桶的，我是揸车的。即是其实清洁工里面是有人是负责揸车的。因为他们要车啲垃圾去即是啲堆填区咁样啦。咁但是他们可能会混淆到底我是属于清洁啦定属于运输呢咁样。咁其实呢啲位呢又会觉得有啲即是他们又不是很理解啦。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呢一、這個鼠疫指引咧，係有一啲位置可以令到工友係唔使去休息。調翻轉就係例如咧，就係、是公司俾咗一啲嘅風扇佢哋，咁佢哋就可以豁免咗嗰、那個每45分鐘就休息15分鐘嘅呢個時間咯。咁對於工友嚟講咧，佢就唔知道啊，咁我係要休息啊，定係要繼續做咧咁樣。咁調翻轉咧，工友就未必可以掌握得到咯。 譬如你头先提到呢是不是有提供到缓解措施俾佢哋，譬如风扇呢，咁据你哋所掌握，譬如而家旺角区呢清洁工呢，有几多人真係个公司係提供到风扇呢一类嘅缓解措施俾佢哋㗎？ 而家聽落咧，就其實都真係幾多工友係有呢個風扇嘅，即係而家好多時候，我印象中應該係大概八成左右啦，七八成左右啦。其實佢哋都話公司係有提供到風扇嘅，咁所以其實調翻轉佢哋係可以唔使唞咧，就繼續做嘅啫咁樣。 我想問一下，咁其實以理解咧，喺運作上邊，其實係個工人或者個工友自己，我睇住個狀況，我要休息，定係話公司或者佢嘅上司係有責任指示佢休息咧？ 當然啦，工友咧，如果真係講唔舒服咧，通常自己都會盡快可能唞一唞嘅，即係真係好唔舒服嘅話。咁但係咧，其實喺職安上面咧，其實僱主係有責任去保障翻工友嗰個職業安全嘅。咁所以調翻轉，如果真係面對一啲好酷熱嘅天氣，其實僱主係有責任同翻工友講要需要去做休息咯。 你哋嘅建議咧係點樣呢？因為自從呢個指引推出咗之後啦，都有唔少嘅行業，無論係僱主僱員咧，都覺得比較複雜啊。咁但係站喺要照顧前線清潔工嘅層面，你覺得有啲乜嘢係需要去調整嘅咧？呢、這個鼠疫指引。 我哋覺得咧，其實最主要，如果以而家嗰個指引嚟睇咧，就要處理一啲在職培訓嘅情況咯，因為對於工人嚟講咧，你淨係貼張 poster 或者咁同佢講啊，而家黃色啊，而家紅色啊，其實佢哋係理解唔到嘅。調翻轉你話俾佢聽咧，黃色嘅時候係點，紅色嘅時候係點，真係喺佢翻工嘅時候同佢做一次好似培訓咁樣，有啲 training 俾佢哋咧，其實相反就會好少少。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其實長遠嚟講咧，這個做法我諗政府應該比較難做啦。咁所以咧，你應該要諗下點樣可以令到嗰個指引咧係簡單少少啦。咁例如話會唔會係參考一啲其他國家嘅做法啦？會唔會好似而家暴雨警告信號咁樣？黃色就已經係點樣？紅色又係點樣咁樣？咁其實而家睇翻咧，就例如我哋都希望其實政府係可以帶頭做多少少嘢啦。咁即係就算你話暴雨啊或者颱風警告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唔係法例嚟噶嘛。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喺呢個情況下應該要點做，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政府有咁多嘅外判盤咧都可以先係做一個即係以身作則咁樣話翻俾大家聽，其實喺呢啲情況下係點樣做咧咁樣。 喂，嗱，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你提嗰个指引系复杂啊，但如果你嗱而家一个指引如果系复杂，咁系咪真系好难理解？咁其实就咁样讲一次两次，其实啲工友系咪都掌握？你系个问题啦。你话将佢简化佢，咁但系会唔会令到又令即系产生好多更加减低个工时，或者一系就系佢做唔到一啲嘅休息嘅机会更加减少咗？其实你即系真真正正嚟讲。點樣真係令到啲工友係幫到佢，但係又會做到個工作咧？其實有冇啲即係我都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啊，有啲兩難喎。係咪又即係呢個暑熱警告係幫到工友啊？定係話令到佢哋更加混亂咧？ 嗯，我相信政府发呢个暑热指引呢其实是一个善意嘅做法嚟嘅。咁都希望即係减少嗰个中暑嘅人数，可以令到大家都系安全嘅环境下面做嘢啦。咁只不过呢喺基层工友嚟讲呢，其实唔处理佢哋个工作量呢，其实系好难真系做到嗰个预防中暑嘅效果嘅。因为其实工友呢好多时候系因为工作量太大而选择去休息咯，即系我哋报告里面都有，即系发现其实工友好多时候就宁愿系做晒啲嘢佢先至去休息，都唔会停低。咁第二个情况就系因为其实工友其实好怕有人投诉嘅，所以佢一听到有人投诉咧，佢哋就会觉得哎我唞又俾人话，唔唞又好似点样咁，所以佢哋就宁愿系唔唞咁样继续做咯。咁所以调翻转系应该要处理工友。那個工作量的問題，而旺角區其實是都相當嚴重的。我們聽那些工友說呢，他不是純粹說掃一次條街就可以了，那條街甚至不是說一次那麼簡單，是說一個範圍。那如果他們是掃，即是可能是朝早掃一次，然後下午掃三四次這樣的情況下呢，其實他們都真的會長時間在一個好酷熱嘅天氣底下面工作咯，咁而再加上嗰個勞動嘅密集程度咧，係會更加容易令到佢哋有中暑嘅風險。所以最重要個位咧，應該係處理佢哋個工作量嘅問題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許緩緩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許緩緩咧。 唔該曬。 系许媛媛咧，系关注草根生活联盟嘅组织干事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啊！大家对于咧呢个暑热指引咧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何巨業話：我哋講到熱嘅問題啦，當天氣熱咧，大家可能用電量都會增加，譬如你可能會開多啲冷氣啦。咁但係咧，當你咁樣做嘅時候咧，又會令到個碳排放量咧又會增加，因為你用多咗電啊嘛。係 啊。 咁所以其實都可以話係環環緊扣嘅。譬如極端天氣，而家科學家咧都話咧最主要一個成因就係我哋使用化石燃料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要減少個碳排放量咧，其實可能就真係要由能源嗰度着手。咁不過，除咗係能源，我哋講緊電廠之外，由我哋自己個人自身衣食住行，有啲咩方法都可以協助到減排咧？ 我諗我政府或者全世界都講啊，香港嘅大部分嘅能源消耗或者碳排放咧，都喺個樓宇度上邊。咁樓宇就用得最多係電，咁除咗電之外，我諗政府都講過嘅，我印象中就話，我哋購物少啲，我哋就少啲產生廢物，咁都係減碳減排放嘅一種。咁另外就是交通咯，交通用啲嘅環保啲嘅交通，或者用多啲公共交通工具，係咪又可以減到啲碳排放呢？好啦，其實都係呢幾個議題。不過問題就係陳燕平你頭先問個問題啊，其實每個市民我哋自己自身肯犧牲幾多嘢去達到一啲個減低碳排放咧，有幾多？我又覺得呢樣嘢又關自己幾多事咧？ 嗱，其實根據咧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啦，我哋嘅目標咧就係2050前咧達到碳中和嘅。咁而今日咧環境運動委員會咧亦都就此做咗一啲嘅公眾嘅活動啦，咁就係、是。建議大家咧由自身嘅做起嘅，咁究竟咧有啲咩橋或者我哋搭伴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1872311。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成都大运会港岛港队张家朗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晋级决赛，四强赛事由两位港队选手张家朗和蔡俊贤对决，战况相当紧凑。张家朗最终以15-12胜出。今晚稍后上演的决赛将会同法国选手劳斯争夺金牌。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未能够晋级的蔡俊贤亦都获得一面铜牌。高等法院早前拒绝就《月荣光归香港》歌曲批出禁制令，多名立法会议员在社交网站发文，要求律政司积极研究法庭判词和提出上诉。工联会吴秋北说，特区政府为防止歌曲大肆传播，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申请禁制令合情合理合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上诉。民建联梁希认为，裁决反映司法机构未能够有效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必须予以纠正。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说，支持特区政府循一切可行法律途径，务求杜绝涉事宣扬港独的歌曲传播，守护国家安全。律政司回复查询时表示，正研究判词及跟进行动，有进一步消息会再作公布。被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通缉的印度裔重犯文智星向高等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质疑特区政府扣押他的合宪性，要求法庭将他释放，又或将案件重新发还至裁判法院，再决定是否将他引渡回国受审。代表印度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华伟斯指出，今次上诉不涉及任何证据改变，涉讼议题已经于原审裁判法院席前处理，有关伤痕或虐待的证据只适用于酷刑申请，裁判法院正确地按逃犯条例决定不接纳有关辩方证据。法官高浩文听取双方陈词后表示，需时考虑，将于两星期内颁布书面判词。京津冀地区近日暴雨成灾，多处水利工程设施损毁。财政部、水利部紧急下达4.5亿元人民币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支援三省抓住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力支援受灾地区开展堤坝、水库、咸闸、泵站、河道工程等被损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相关工作，确保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落实落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及几阵雷暴，星期日仍然酷热，下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粉岭港铁站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略为挤塞。另外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去到永安广场。而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去到幸福中心对开。后些少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畅运道至到卫理苑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仲有就系港岛半山西摩道有水管急收，去罗便臣道方向，跟住高云台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辆长度超过7米嘅就需要由罗便臣道左转入惠城道，城巴嘅12号、40号 P 都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 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稍为多车，龙尾定富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一段仲是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屯赤隧道入口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的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彪兄你好你好，饮杯饮杯。 桂林兄你好你好啊， 难得一聚，大家对对对咧， 又好啫。借问一声，造成行啊！ 谈心说你问谜题， 好嘢好嘢，桂林兄， 梗系啦，因为我哋都系听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加，就可以很轻易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卡斯特罗与哲古华拉。 卡斯特罗长期推动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个跨度相当之长，由五十年代初一直可以延伸到千禧年代。 主持曾卓贤、谭家齐。 哲古华拉的头像的 T 恤一见到就知道啊，佢就是热爱革命的一个象征。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咁究竟点样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都做到减排呢？咁大家有啲乜嘢嘅经验或者睇法呢，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㗎。譬如有啲嘅人士就话买少啲速食时装啦，因为呢个都会系构成一啲碳排放嘅。咁同埋可能比较简单啲，就係譬如减少用一啲即弃嘅物品啦。咁大家有个日常生活又点样去处理呢，可以打嚟187231同我哋倾下。何巨业电话旁边我哋必须请嚟咧，就系环境运动委员会嘅主席黄杰龙倾下先。 好啊， 黄杰龙你好。 黄杰龙你好。 Hey, 你好，你好，会长你好。 你好，喂，可唔可以讲讲咧？其实你哋今次都做一个嘅宣传活动啦。其实最主要嘅目标系想点样咧？ 嗱，其实碳中和咧就都讲咗一段时间嘅。咁重视环保嘅人呢，其实都好知道发生緊咩事，都做緊头先你哋数出嚟嘅各式各样嘅工作。咁但係当然呢，700万人里面就唔係个个都完全明嘅，好似头先你哋讲鼠疫咁，即係连自己关自己事嘅都要讲好耐都未必知㗎嘛。咁呢个更加大家觉得疏离啲嘅。 有啲人仲覺得碳唔關我事啊，有啲人甚至乎認為我平時都唔用碳好耐啦，咁都唔明嗰個碳係嗰個碳都有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即係、我哋環運會咧就好貼地嘅，咁希望咧就即係、無論講咗幾多都要繼續講。咁未來兩年咧，我哋有好多嘅即係唔同階段推出啲唔同嘅活動，咁即係希望一般嘅市民咧都唔需要明白好複雜嘅理論。總之咧，就有一啲嘅小方法俾佢哋咧。是即係生活上有啲小習慣改變下，因為或多或少你都可以為呢個我哋2050年碳中和呢係出一分力咁樣嘅意思囉。 其實較早之前呢有另外一個嘅調查啦，就係、青協所做嘅調查嘅。佢哋主要訪問香港嘅年青人啦，咁但係就發覺呢佢哋受訪嘅900幾個嘅年青人當中呢，近半嘅青年都表示唔了解乜嘢係叫做可持續消費同埋碳中和嘅概念喎。雖然呢八成嘅受訪青年都同意呢實踐低碳生活係公民責任，但佢哋就唔知喎。咁点解释俾佢哋知咧？ 嗱如果从正面嘅角度，咁即系有一半知啊，系嘛？有一半知，有一半知， 冇错。 咁又唔系话好差噶吓，真系唔系好差噶。因为咧，即系青年人，你知都即系好多嘢咧，未必系去到眼前嘅咧，亦都未必一定好关心。咁、我哋都有责任去继续讲，继续，因为其实我哋保护个地球咧，都系为佢哋保护啫嘛。 系， 因为未来都系交俾年青人下一代嘅。咁我即系所以咧，希望佢哋。即係越嚟越關心啦。咁當然咧，過去幾年疫情啊，好多個社會好多其他嘅動盪，而家又話打仗啊咁樣，都令到咧有啲即係我就算外國都係嘅，有啲年輕人咧都開始有啲即係比較灰色啲，都覺得咧活在當下啲啦，係嘛？即係甚至乎有啲叫躺平啦。咁為咗仲要幾十年後嘅世界而依家努力咧，都有點覺得有啲太疲倦啦，咁都有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香港，我哋能夠做到幾多得幾多咯。希望佢哋多啲明白，其實呢樣嘢係即係必須嘅。其實都唔係一個選擇嚟嘅，因為即係你唔做咧，事實上未來嘅地球係會好大程度咁改變。你見到我哋呢幾日啲新聞都係全世界都係講緊，即係熱嘅。是讲緊即係而家联合国都话都就嚟要改啦，就唔係叫 global warming 啦，叫 global boiling 啦，係咪即係直头係要咁啦，即係实在係好严重，其实大家都感受到啦，所以即係多啲嘅宣传工作我諗都係有需要啦。 係啦，黄建龙我都明白，即係年轻人就係、我哋而家要希望去引导啦，咁第时嗰个世界或者香港个社会都係佢哋嘅。咁重点就係话我哋有好多目标嘅，其实好多方法可以每一样都帮到减碳啦，减浪费啦。咁、但係其实呢你知啦，太多目标就好难达成㗎嘛。即系大家摆喺面前咁，啊样都要做咁，喂，真系记唔到咁多，就即系好将个重心重点啊模糊咗。其实你有冇讨论过或者谂过？最重要嗱，系乜嘢？我哋嚟紧一段时间目标做集中做某一样嘢，有个指标嗱，譬如话唔要咁多塑胶用餐具咁，嗱唔要完全唔要，咁你话唔要咁就尽量减少啫。咁但系其实大家每个目标就等于。我今星期減少幾多少，一個月減少幾多少，即係會唔會就係再俾大家一個目標去追下追下，咁變成一個習慣。有冇呢啲咁嘅我講嗰啲未必可能係啱嘅，未必可行。不過有冇飲過啲咁嘅工具，有啲咁嘅模式推動大家嘅注意力咧？ 嗱，你講得好啱嘅。嗱，即係全個政府嘅環保工作咧，就都冇辦法有一樣停嘅，因為樣樣都咁重要。 係， 所以佢有好多種唔同嘅法例立緊，固體廢物收費嚟緊啊，你見到好多嘅一次性塑膠嗰啲法例又嚟緊啊。咁、其實樣樣嘢都係關乎唔同嘅嘢。咁但係如果集中翻嚟講碳排放咧，我哋今次嘅活動係主講碳排放啊嘛。 係啊， 咁咧就其實我哋就幾聚焦嘅。因为其实呢我哋即係好清晰喺香港嘅数据呢用2021即係我哋暂时最新嘅数据嚟睇呢 ,63% 嘅碳呢係来自于发电嘅。 係。 19% 呢係来自于运输嘅。咁呢两样加埋已经係80㗎啦 ,80 几㗎啦。咁仲有嘅第三排名第三嘅呢就係、即係基本上就係废物咁占 8% 嘅。咁都已经进入到单位数啦。咁加呢三样加埋已经係90%啦。咁即係话呢其实第一样一定係最重心就係呢个电啦。咁我哋政府而家个策略呢就係、主要係靠两间电力公司呢去提供一啲清洁嘅能源。咁呢就即係所以呢你见到其实过去几年呢其实陆陆续续都係改善得即係几明显嘅。咁电力公司亦都配合嗰个政策似乎都妥善。 但係咧，所以嗱，即係先咁講，一般市民，所以就算佢唔知發生咩事咧，佢照用翻咁多電都好咧，其實都減緊碳嘅，因為電力公司幫佢減咗啊嘛。 係係，源頭減碳。 咁係啦，但係佢感受到嘅就係乜咧？就係電費貴咗好多。 嗯。 因為咧，潔淨能源按而家嘅科技咧，佢無可避免一定貴過呢個用煤嚟發電好多嘅。 嗯。 咁所以就貴啦。咁形成到咧，其實所以我哋嘅呢啲活動就係要提醒翻市民咧。最聰明嘅做法就係、是，即係唔好淨係靠電力公司幫你減啦，你自己都要去節能，咁從而咧希望電費單又平翻啲，咁咧就雙重去減碳啦。咁仲有一點大家一定要留意到嘅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真係整體香港用電一齊去減一啲咧，咁電力公司為未來而投資落去咧，就可以少啲咯，因為佢係要根據香港嘅用電嚟去規劃噶嘛。 冇錯。 咁如果佢投資少啲咧，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回報啊，成日都話佢個回報乜咁可以咁高噶，咁嗰個回報咧，佢就根據佢投資嚟計噶，咁就都可以低啲啦。咁整體個電費嘅升幅咪可以有機會壓抑咯。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慳電咧。系悭到自己嘅荷包，同时又帮到碳排放呢部分咯，咁就已经占咗60几%噶啦，所以我哋都几希望呢个系个重点嘅。 喂，不过黄建龙啊，其实有啲市民会话咧、你讲又讲得轻松，但系实际做真系好难，尤其是以而家嘅天气咧咁热嘅时候，亦都唔如果你唔开冷气咧，可能你夜晚真系瞓唔着嘅。有啲市民会咁讲， 冇错。 同埋香港有一个都比较特别嘅情况啦，就系、是、我哋啲楼宇咧相当之密集，咁呢个都会影响咗我哋整体嘅一啲嘅通风啦，同埋咧可能会令到啲温度咧冇咁快即系跌到落去啊，即系嗰个室内嘅温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啲市民就会话，真系有阵时我想减少用电，唔系我唔想，但系实际我做唔到咁热嘅天气，你点样回应佢哋咧？ 嗱，其实我都唔系讲得轻松嘅，因为系唔容易嘅，真系唔容易嘅。咁亦都咁讲咧，转到去30几度嘅时候都唔开冷气咧。我想香港啊，唔多过几多个人做到嘅啫， 数得出数得出。 嗰、那个系啊，但系嗰个咧系一个示范，即系有啲人去到咁极端都得。咁、我哋一般人咧，你做唔到唔紧要，你但系都有啲嘢可以尝试喺自己力所能及。咁睇下你，当然你睇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先啦。如果你系即系老人家嘅，唔开冷气对身体可能仲有影响添。咁呢啲就难啲啦。咁但系如果你力所能及嘅，嗱，譬如你如果咁啱买冷气嘅，记住买啲节能啲噶啦，呢个系一着最容易噶啦，买啲节能啲嘅。咁但系未换冷气嘅，咁都可以有啲方法，所以我哋迟啲就会去宣传啦。譬如你个度数咧唔使 set 得太低，但系咧用把风扇嚟帮助下嗰个风嘅循环，咁可能咧对嗰个降温咧。已經係有啲幫助㗎啦，咁你其實就一人減10%、20%，咁咧大家儲埋700万嘅力量，咁點都叫做係降低到一啲，係一種咁嘅意思咯。即係另一啲冇咁明顯嘅例子咧，我今日會即係喺嗰個會場都有講，即係就算我哋有陣時覺得唔關事嘅，譬如咧將啲數據資料啊記喺嗰個雲端個伺服器度咧。咁好似呢啲網上嘢唔關碳事啩，咁其實絕對唔係嘅，因為咧其實佢數據中心用極多嘅電嘅，咁有啲專家話咧，其實你每係擺一T 嘅數據上去個數據中心咧，係每年有2吨碳排放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啲電郵係幾年都唔會睇㗎啦，咁又或者有啲資料擺上去，你根本唔會再用嘅，你只要動下手指頭去將佢 delete 咗佢咧。咁對減碳都有幫助㗎啦，所以好多呢啲工作呢其實係可以推廣俾市民知道多啲囉。 係，不如好快亦都係問埋最後一個問題啊，黃建龍啦，你自己當然就係環境運動委員會啦，但你本行都係飲食行業嘅，咁我想問喺你哋本行入面點樣做到減排呢？ 最明顯呢，頭先我都有提㗎啦，就係、是、你開新店嘅時候記住就選用即係節能爐具同埋節能嘅電器，咁因為咧，你長我餐廳咧營運係超過12个小时嘅，即係你用嘅燈啊，係用 LED 燈啊，用嘅冷氣係用最節能嘅冷氣咧，嗰、那個係幫助係好大嘅。咁咧就所以即係譬如我哋就算我自己咁咧，連嗰啲洗碗機咧都定期每2-3年咧就會 update 去即係最新嘅版本。咁每一次咧佢都可以慳到比上一代慳到30%嘅電啊，慳到20%嘅水啊咁。 咁咧係越即係係對個營運係有幫助咯，對我哋節約嘅成本都有幫助，所以咧就好鼓勵大家可以咁做咯。 好多謝曬你，黃傑龍傾到呢一度啊嚇。黃傑龍咧係環境運動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嗱，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啦。有陣時咧去減少生活之中嘅碳排放咧，可能你知，但係可能你會覺得知而行難啊，未必。做到可能有好多嘅因素，譬如价格嘅问题啦，又或者係方便程度问题啦，而令到你未必能够实行到嘅。咁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一呢，同我哋讲讲你嘅经验㗎。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今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系前香港足球先生刘荣业。想当年香港足球蓬勃，港台真系居功至伟。不经不觉，港台已经95岁啦。谨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要有健康体魄，做运动冇时间，唔好再有借口啦。平日生活虽然忙碌，但其实都可以抽到时间做运动。另外做运动亦都可以结合身心社灵，喺锻炼体魄之余，亦都可以令到心境平和。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推广运动组织代表同埋主持叶振东以及新秀一起倾下全民运动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 风。何巨业刚才我们最尾就跟王杰龙谈到，作为他们自己的行业的怎样可以减少到碳排放，譬如他就说可以在一些劳具或者工具样去到着手，减啲节能。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可能有些的企业呢会是将他们悭到的碳排放呢就变成为另一种的工具，就是卖出去了，就是碳权的交易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看回啦，即是现在很多国家或者很多地方呢都讲緊呢一个碳交易的。咁就是说用你自己的悭咗的排放量，可能呢就是卖给其他的机构。咁令到其他机构呢就都可以叫做即是总体地达到一个减碳的效果。而金管局啦，香港金管局啦，同埋系证监会啦，亦都系倡议咧，香港系可以建议支持香港咧发展成为一个区域嘅碳交易中心嘅。咁但系实际上，譬如香港个市场运作而家到底系点样嘅咧？不如我哋就揾嚟业内人士倾下啦。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碳贸易中心创办人及行政总裁钟国斌啊，钟国斌你好。 钟国斌你好， 系钟国斌啊，好快一问啦，可能普通听众咧唔系好知碳权交易系点啊，简单地去解释一下嘛。 系啊，呢个系好新嘅一个概念嚟嘅，但系你话新又唔系话真系好新，喺外国咧做咗十几年嘅呢啲碳权嘅交易，但喺亚洲区咧就系新嘅。咁啊，最主要系咩咧？就系嗱，大家知道气候变化嘅问题啦。咁啊，令到大家都感受到而家啲熱浪啊，尤其是歐洲咧，有好多南歐地方都超過40几度啦，美國又超過40几度啦，而家去日本都38、39度啦。 啊，雖然時間十分鐘 啦，呢啲全部都係氣候變化嘅問題，所以喺2015年咧，全世界190个国家咧就簽咗一個巴黎協議， 就話大家共同努力咧控制呢個碳排放。 係。你的信号有少少问题啊，吓系。钟国斌啊，你的信号有少少问题，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打翻俾你啦吓。咁头先钟国斌就讲到即系气候协议啦，一个国际嘅协议就希望达至到减排。不过世界上都有唔少呢方面即系碳权嘅交易系咪真系可以达到减碳嘅一啲嘅讨论？ 都系噶嗱，其实我谂外地都好啦，但系其实而家喺国内咧都好多讨论。點樣去所謂嘅碳權交易，尤其是喺建築行業都用到好多碳。有一個問題啦，陳燕平啊，其實咧就我哋講碳權交易咧，就係我慳到幾多排放，我就賣俾你啦，咁樣簡單啲咁講。咁但係咩叫我慳到咧？嗬，即係我都好想問阿鍾國斌，即係我點樣嚟定我慳到嗰啲而可以賣出去？ 系啊，我用点样去比较悭咗几多咧？咁我点解我悭咗我就可以卖咧？咁如果我以前好高嘅，我而家减啲，咁系咪悭咗咧？ 嗯， 咁即系个基数系点样？点样去睇呢件事？呢个交易嘅基数？ 同埋当中亦都牵涉到碳审计啦，即系你点样去计算？其实你悭咗几多咧？呢个又系另一个专门嘅行业啦。咁跟住仲有一啲叫做票录嘅问题啦。搵翻钟国斌翻嚟，钟国斌你好， 系唔好意思， 唔紧要。嗱，头先就好快地讲到2015年嘅即系气候协议，咁但系跟住就逐步发展一个碳嘅排放嘅交易市场啦。咁香港嘅步伐系点样咧？ 香港呢就實際上喺林鄭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嗰度呢就有提及，就話要同廣州嘅碳交易所合作，打造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嘅碳交易平台嘅。咁呢樣嘢係落實咗嘅，喺去年11月呢就港交所，香港港交所呢就成立咗呢一個平台，就叫 Core Climate， 就係碳嘅交易平台嘅。咁呢個係落實咗啦，但係暫時嚟講呢嗰、那個效果就未發揮得到，因為佢最主要呢就係做一個國際性嘅碳交易平台。咁最主要呢就希望呢中國嘅企業，如果佢哋有多嘅碳權呢，就可以經香港呢個平台呢就去賣出去世界啦，或者世界國際呢有啲碳權多咗呢就擺喺香港，就話國內嘅企業又可以喺經香港呢個平台買賣。但係暫時嚟講呢個貨源啊，同埋嗰個真正嘅交易量咧，都未係咁多嘅。 有一個問題啊，鍾國斌，個碳權點嚟定？我點嚟定？我有幾多碳權咧？基準係點樣去理解 咧？就真係好抽象嘅嘢，因為碳咧就是、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你係每天你都接觸到，但係你睇唔到、聞唔到、摸唔到，係隱形嘅一樣嘢，但係點解可以值錢同埋可以認證得到呢？那個認證呢係好嚴格，同埋呢係一啲國際嘅認證機構呢去到你間工廠，或者去到一個森林，或者去到一啲再生能源嘅設備嗰度呢，就係、是、做一啲好科學性嘅認證。咁所以呢即係點解人哋肯俾錢同你買，就係、是、因為佢真係計得到數，係科學嘅方法去計得到數，你嘅企業或者你呢個森林可以減到幾多，從而呢就制定咗個價格啦。 係，明白。咁我想問呢，咁其實當我哋計到個碳權，咁其實你話而家仲未好成功呢、這個交易平台係原因係因為未有人可以拎到啲碳權出嚟賣，定係話其實呢個碳權大家嗰個審計呀，或者嗰個標準模式係就係而家仲未成係完全一致呀，又可以有個咁嘅統一嘅模式去賣呢？或者教育 而家係嗰個審計嘅模式或者認證嘅方法咧，係冇一個國際統一嘅方法嘅。咁而家世界咧就最主要咧就有三四個準則嘅，有一個咧就係、是、美國嘅，就叫 VERA， 另外歐洲咧就有叫個 Gold Standard，另外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咧都有一個咧專為製造業而做嘅一個準則。我哋國家都有一個準則嘅，叫 CCEO。但系而家咧，就中國個準則咧，暫時嚟講咧，世界其他地方咧，即國際市場就未承認。所以中國所產生嘅碳權咧，係出唔到去國際市場。所以翻翻轉頭，所以點解港交所成立嗰個 Core Climate 咧，原先咧就希望中國嘅碳權可以擺喺香港呢度買賣，暫時佢做唔到，其中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中國個認證咧。未得到國際承認。 咁我好快地想問啦，咁究竟香港而家有幾多個企業或者係邊啲行業為主咧？佢哋有做碳審計同埋將啲碳權賣出去嘅？鍾國斌，係。係。 可能接收是不是都有啲问题呢？可能 是啊，可能我接收有少少问题，看看可不可以找回他啊？今天一波几折是唔紧要，钟国斌翻翻嚟，好快地仲有一分钟，我想问香港暂时有边啲行业或者系有几多少企业系接受碳审计同埋有碳权系卖出去嘅？ 个行业都可以做嘅，基本上。咁而家我而家推动紧咧就制造业。咁而家大灣區就好多香港投資嘅工廠，同埋而家喺東南亞亦好多一帶一路嘅工廠咧都可以做嘅。咁呢啲都係香港投資嘅企業嘅 主要嘅工廠嚟嘅，咁呢啲全部可以做。 嗯，但系製造業咧，大概廿秒，最活躍有冇話邊個行業係會積極去支持或者積極去投入咧？ 實際上，紡織製衣係最積極嘅，因為點解咧？原來紡織製衣係全球第二大污染行業嚟嘅。所以呢个行业如果做得到嘅话，已经帮到呢个世界好多嘅啦。 好，嗱，有机会再探讨过呢个问题啊！多谢晒钟国斌，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